满星发送一到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针剂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先。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世界爱肝日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重度肝病科脂肪肝门诊的主任医师高继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着重说说酒精肝和脂肪肝。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经常喝酒的话，您知道它对肝的损伤到底有哪些吗？也通过手机短信的方式欢迎您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可以发送到1062288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0急救中心的陈丽，请他介绍一下上一周120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陈丽你好。 哎，李凯你好。 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上一周咱们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 上一周也就是2015年7月20日8点至2015年7月27日8点，北京急救中心共派出急救车辆5986次，外伤989例位居第一位，心血管病784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673例排在第三位。 您看啊，夏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些新闻报道说有的时候吃坏肚子了哈，这个在这方面咱们急救中心能够给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 就夏季呢，就是细菌性食物中毒的高发季节，因为就夏季呢，气温比较高，湿度大，细菌繁殖迅速，食物呢易腐败变质，通过食物媒介吃进大量细菌及其毒素而造成的疾病呢，就被称为就是细菌性食物中毒。它的症状特点呢，就是在进食后短时间内发生呕吐、腹痛、腹泻等表现，可伴有发热、全身不适等，但维持时间短，程度较轻。最快的发病时间呢，一般是在进食后半个小时，然后1至3个小时后发病。当我们出现这些不适症状呢，就要立即停止食用导致中毒的食物，然后注意留存可疑食物的标本，以便进行化验检查，以查清病原微生物。然后进食呢，1至2小时内可催吐，超过2个小时且精神尚好，可服用一些导泻药。如果呕吐、腹泻，然后严重脱水和电解质紊乱者，就可要口服糖盐水，然后便要及时就医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在夏天当中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啊！如果您吃坏肚子的话，对，最好去，没错，去这个正规的餐饮部门吃饭。另外呢，您也得留神，少吃这种生鲜的东西，是吧？ 对，是的。 非常感谢陈丽，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哎，好，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丙肝与重度肝病科脂肪肝门诊的大夫主任医师高继荣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酒精肝和脂肪肝的话题。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高大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这个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还跟高大夫一块来聊天哈，就是人体的这个肝脏其实挺神奇的哈，我们都说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它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到底能够解什么样的毒，它的这个自己的据说代偿能力也很强，一般情况下出事儿人家自己就能修复，真的是这样吗？ 应该说这个还是这样的，我们人体的肝脏在体内呢，它就像一个大的生化工厂，它具有解毒的功能，但是它自身还有合成的能力，比如说我们人体的白蛋白，